城楼，龙兄夫妻因庭院春色被穿透，不论山山落下雨会连低首。秋一般花更添几多羞，满目佛霜菊花依然上枝头，春风吹来乐意迟到的问候，云霞飘到思念全部青纱却不见伊人回首。